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早晨，翻嚟第二次二点五节嘅大香港早晨啦。头先咧听嘅 live 嘅朋友，你哋有福啦，因为咧头先系一讲嗰四大九西嘅八婆会馆嗰几个八婆即刻轻机，即系讲紧嘅，即系讲到呢、這、一个阿黄碧云啊，讲紧阿袁秋啊、许宏芬啊，咁一讲到毛依依，跟住汤姆话毛依扮文就即刻轻机，即系你唔好话都唔扯呢啲嘢。 显灵 系啊，真系有啲嘢就即系呢啲即系。关于邪灵附体嘅嘢咧，真系有时咧，你只要提一提嘅话咧，连基建都系会受到感染。 我觉得唔关事，系我哋太穷。 唔好讲个现实俾大家听。系啊，如果即系大家有上嚟时报见过咧，攞嘢嗰阵时咧，你发现到我哋个 cam 咧，而家系用紧咧，你知咩 cam？ 嗱呢个秘密就唔好讲。 啱啱咧，头先就系个 mixer 有问题。咁啊，其实依排个 mixer 都成日有事噶啦。我做其他节目都有时发现系有啲古古怪怪。咁啊，我觉得好可能咧，好快咧，未必可能喺2015年以内咧，个 mixer 会坏咗。 OK， 如果有听众咧，即系声嘅话，问题嘅话喺 chat room 提一提我哋，因为我哋头先唔知啊。头先咧，我哋见到其实所有嘢都正常，但系突然间冇声，我哋系完全唔知道嘅咁。咁另外咧，喂，既然系讲开呢、這、一个。穷嘅问题咧，咁同大家交代翻啦。因为本来咧，我哋之前喺节目讲过咧，我哋今个礼拜日咧就系会派最新一期嘅热血时报。咁个今个礼拜日咧，嗰个嘅主题咧都系讲呢个嘅网络廿三条，反对网络廿三条啦，咁样。同埋即系点解嗰几个修订案啦，特别系去到键盘战线嗰、那个关于个 user generated content 嗰个嘅 UGC 嗰个系嗰啲嘅重要性啦。咁本来我哋谂住今个礼拜日就系会派发我哋最新一期热血时报嘅，咁但系非常。唔好意思同埋非常抱歉啦，咁我哋係要順延一個禮拜到下個禮拜日嘅咁。咁至於咩嘅原因呢，咁係一個好難解釋嘅問題， 係 行政上少少嘅一啲出錯啦咁樣。咁啊，總之報紙下個禮拜日先會派嘅咁。咁但係點講都好啦，我哋之前有提過咧，就係即係無論我哋係有英文版啦，希望嚟緊有一個英文版《 月時報》 啦，係啦，今日係第一次啦，試一試呢個禮拜究竟邊幾篇嘅即係我哋嘅寫手啊，或者一啲文章作家佢哋嗰啲嘅報章，佢哋嗰啲嘅文可以能夠譯到英文咯 ，OK。衝出呢一個香港啦！ 今晚嘅笑死朕時間會公布嘅。 今晚笑死朕時間會公布咩？佢話 係啊， 佢唔係話十二點鐘公布咩？ 唔係九點幾， 九點幾公布啊！咁呢一個其一啦，咁同埋希望大家都能夠繼續多多支持啊，因為始終機器壞咧，明顯都係同呢一個老化有關嘅啦。亦都頭先同嗰幾個四大八婆有關嘅咁。咁我哋就唔再講嗰啲嘅人啦。咁有一件事啦，有一個新聞咧，好想講翻轉頭嘅。咁呢個新聞咧都係早兩日嘅新聞嚟㗎啦。咁咧喺禮拜三嘅時候咧，報紙啦、主流媒體啦、報道到啦，咁有一位15歲嘅即係少女啦，咁佢就選擇咗去即係。而家啦，即係嗰個初步嘅講法啦。咁當時咧就係、是、個報道就係話係喺旺角有人企跳嘅跳樓啦。咁然之後嘅就係、是、喪生啦，不幸喪生啦。咁、後來咧新聞報道嘅就係話佢係即係跳樓自殺嘅，經過查證嘅時候。 基本上跳樓之前咧就有喺 WhatsApp 同埋 Facebook 咧向同學道別嘅咁樣。就係、是、有個咁嘅事情， 因為禮拜三咧，我自己都特別留意呢一單嗰個新聞嘅當時，我都相信係有好多網友都會聽過啦，就係、是、因為咧佢嗰個新聞報道出嚟嘅時候係唔單止係因為晏晝啊中午嘅時分跳樓自殺啦，而係更加嘅就係話佢響去即係去選擇即係跳樓之前咧，佢響去 Facebook 啦，響 Instagram 啦。係直情係點咧？係有寫到自己嘅一啲唔開心嘅嘢啦，有將佢跳樓之前嘅相片啦， 道別咁嘅意思。 係啦，有個道別咧，響天台嗰度企喺度影住自己嘅波鞋啊， 跟住就即係同大家講再見咁樣，跟住就係因為咁樣咧，啲同學咧就驚佢自殺，所以就同老師講，跟住就再向老師報警，就發現咗。 係因為當日咧其實係要翻學嘅，咁跟住之後後屘咧真係冇翻到，咁有同學就見到佢喺嗰個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咁樣向同學道別，咁係先向老師去講，咁但係點知即係已經係趕唔切啦，咁晏晝就即係佢喺旺角跳樓身亡啦，咁咧，但係因為有即係我哋費事係將佢嗰啲嘅相片擺出俾大家睇啦，咁但係其實都冇乜意思嘅，因為但係當然咧有一條咧係比較震撼嘅，就係因為佢係直情拍個片嘅。即係臨道別嘅時候拍一片，咁所以我覺得對佢哋嘅朋友同埋家人啊，同學嚟講係一個好難過嘅一個嘅時候啦。咁但係點解會講翻呢單新聞呢？因為我唔係話想探討點解佢自己自殺，我想講一樣嘢咧。其實當呢個新聞出咗之後咧，我喺網上面見到一啲嘅留言同埋一啲嘅評價，其實我唔太開心。即係點解呢？就係、我哋好多時候呢有個態度呢，見到呢即係譬如係有特別後生仔啦，或者又見到有人選擇自殺，冇話後生仔，有人選擇自殺呢，我哋都會呢係會好容易去直接跳到一個結論嘅，就係、是、肯定佢自己一定可能心理啊精神上面啊有問題啊，轉牛角尖啊，諗埋一邊啊咁樣咯。即係好多時候呢我哋會直接呢係跳到結論，係歸咎個人有問題。跟住呢落到一啲嘅評價係咩呢？即係我見到最唔開心嘅評價就係評價話：喂，你死都有勇氣啦，咁點解你冇勇氣生存落去呢？咁呢啲呢我見到嘅時候呢，我自己其實係覺得唔係嘛。即係我覺得其實當你去到用呢個方法去選擇啦，去結束自己生命嘅話咧，其實係有啲啱啱出面有啲聲 ，OK 冇事，繼續，係一個冇其他，我覺得即係除咗屋企人，我覺得其他外人咧，或者我哋呢啲唔識啊，或者其他人咧，我哋係冇身份去評價呢件事究竟啱同定錯 嘅。唔係，我覺得好容易會落入一個位就是變咗茶餘飯後的話題咯，即係你好容易就係去討論呢一啲，因為其實你去叫人生存更加有勇氣好容易嘅啫嘛，你就好容易覺得啊、哦，你點解你咁樣做啊？不如你可以好多問題好多方法去解決，係咁，但係就唔係人，即係人都已經唔喺度，就唔好去落呢個 judgement， 亦都唔好將人哋呢一件事去成為一個茶餘飯後你自己同人去話俾人聽你嗰、那個你好有睇法嘅一個事件咯，我覺得 係。咁但係點解我哋要拎出嚟講呢？因為咧呢單嘢咧喺尋晚咧，喺高登咧就有啲 post， 咁又有啲網友咧就開始去尋，即係去開始去了解多啲啊，理解多啲點解係嗰個事態咁樣發生啦。咁因為其實嗰個女仔嗰個嘅 Facebook 啊，佢哋嗰啲都係即係叫做都多一啲嘅自己個人嘅 status 啊，同埋多啲嘅相片。咁尋日咧高登咧就有幾個 post 就講到咧，原來咧呢、這個女仔佢去選擇呢一個即係去輕生之前佢係有寫到點解佢係咁唔開心 嘅？唔係，咁其實因為講個狀況就係因為其實睇翻啲網友去睇翻啊嗰位少女嘅 Facebook 啦，咁樣咁有好多嘅唔同嘅 post， 咁其實係碌到去其實較早之前㗎啦，講緊係好多個 七月啦，有啲碌到去七月啦，揾翻 係啦，咁啊碌到去七月，即係其實講緊差唔多都半年啦，就接近半年嘅時間咁樣。咁啊，當時咧就係嗰位少女咧就有講到話即係佢當時去讀嗰間學校咧，中學嘅學校咧就有好多不公平嘅事，咁樣就 嚇佢有講到嘅，就係話當時嗰個觀塘區咧嗰個嘅即係觀塘區嘅乜乜英文書院咁樣，咁即係好離譜啦咁樣。咁因為咧嗰個女仔咧係有講到一樣嘢嘅，佢就話咧其實佢係啱啱轉校嘅，即係而家嗱，我哋而家12月啦，咁其實佢啱啱9月嘅時候先轉咗一間新嘅學校。咁而佢之前讀嗰間學校咧，就而家啦係好有，即係大家都係好可能啦 ，OK， 好可能係觀塘一間直資嘅英文書院 ，OK， 一間直資嘅英文書院。咁、究竟係咪邊間嘅？咁我哋係有待繼續去查證啦。咁因為雖然而家係好多網友都已經係講得出嗰間嘅英文書院係邊一間嘅，大家去揾翻高登個 post 去睇啦。咁但係即係始終嘅就係校方冇直接係去回應，咁所以我哋唔肯定先啦。OK， 暫時唔肯定。咁但係好可能係呢一間啦，係一間觀塘嘅 XX 嘅英文書院。咁咧佢講到一樣嘢咧，咁我覺得咧呢一個係需要我哋去 用啲左膠字眼咧，即係去反思或者反省一下嘅。因為咧，佢裡面有講到一樣嘢咧，佢都講得好清楚。嗰、那個嘅講法嘅就係話，佢點解要轉校咧？係因為佢俾人針對喺學校，俾老師針對，要留班，係啦。咁同埋咧，甚至嘅就係話，響啲網友揾翻出嚟咧，佢係將自己嘅成績單係影個相擺上網嘅，係啦。咁樣個成績單嗰度咧，係有佢講得到有啲嘅即係有直情有講啲學分啦，有啲學分啦。譬如嘅就係話，其實睇翻個成績單裏面嗰啲嘅成績唔太差嘅，即係譬如即係用翻去學校嗰個嘅標準嚟講啦。OK， 譬如嘅就係佢係全班考第三啦。全級好似考唔知六十幾定七十幾啦 ，OK， 跟住之後嘅就係、是、最少你睇翻嗰啲平均分啊、成啊，咁都冇乜話好特別嘅一啲嘅即係唔合格啊嗰啲嘅情況嘅。咁當然你話係咪成績好嘅話，咁當然唔算太係啦 ，OK， 咁但係呢個唔重要 ，OK， 我想講唔重要嘅，重要嘅地方係咩咧？重要嘅就係你留意翻咧，其實佢點解會嗰啲網友拎翻出嚟講話呢一件事？我讲翻清楚个立场，我哋咧其实系想讲一样嘢，即系当有呢啲事态发生嘅时候咧，我哋好容易系会将嗰个问题去变成系嗰个自己事主嘅问题啊，会唔会系佢个人嘅精神啊，或者嗰个心理唔好啊，或者唔开心、啊？咁但系其实咧，如果你话真系要去挖深啲去睇嘅话咧，呢一件事咧系个教育制度，特别系直资学校嘅教育制度系。造成嘅，我就覺得，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係教育制度先係成個殺人兇手。頭先嗰個成績單拎嘅話重要咧，因為佢喺裡面有講到嘅就係本身一個操行咧係攞 B 加嘅 ，B 加咩？ 係啦 ，boy 加嘅，開頭係攞 boy 加嘅，咁、哦、後來咧佢係有一啲嘅即係嘢可能發生啦。特別佢講到一樣嘢就係話有一次咧佢又自己同啲同學一齊翻學，咁、就遲到。咁咧本身咧就係即係要去考試嘅，下學期啊第一日要考試，咁本身八點半考試，咁佢啊八點十七分翻到去啦，咁咁我八點十五分咧就話係會遲到噶啦咁樣，咁咧就遲咗兩分鐘翻去，咁佢就遲到啦咁，咁遲到嘅時候咁咪即係話俾人哋遲到咯咁樣話即係話佢遲咗兩分鐘啊，咁咪話佢遲到咯咁，咁但係咧就唔知啲咩嘅規矩咧，咁咧佢就同嗰個朋友一齊翻去嘅時候咧。咁跟住就佢即係根據啦嗰、那個嘅即係嗰位嘅女同學啦個 post 嗰度 講啦，佢、就話咧個校個副校長就指住佢哋，指住嗰幾個遲到嘅同學，咁、就話嗱你啦，同埋另外個同學你哋一齊遲到，咁咧你哋咧就同你哋講啦，你哋咧今年操行會攞 D 嘅，下年就要留班咁樣，你揾校務處啦，嗰、那個邊個邊個就幫手做見證手續啦咁樣。咁結果咧，即係喺個朝早咧，佢冇乜心機啦。咁於是就覺得嘅就係話，喂，呢啲考唔考都考得幾好都冇用啦。 咁點解話考得幾好都冇用咧？因為佢哋學校本身有個制度就話，就算你嗰個成績考得好好咧，但係如果你操行唔合格嘅話咧，就係、是、一定都唔可以升班嘅。 係啦，咁。嗱，呢一個係學校個制度喎，你明唔明啊？即係嗰個講法嘅就係話你遲到，因為特別嗰個女仔嗰個 post 都有寫，喂，所謂遲到兩分鐘，等於個操行攞個多，同埋留班咁。咁可能啦 ，OK， 俾翻一個嘅由，即係個懷疑，合理懷疑嗰啲嘅即係老師，可能即係或者嗰個副校長啦，即係可能嘅就係話。個女仔唔知會唔會有其他一啲操行嘅問題，我哋唔知道。咁但係就住嗰啲一樣嘢嚟講的話咧，喂，咁呢個係誇張嘅、即係我自己覺得嘅就係、是、嗱，唔好講話緊遲到係咪要攞操行攞 d 啦 ，OK？、但係即使操行攞 d 嘅話，要留班呢樣嘢，我覺得不可思議。你喺你讀書嘅世界，或者喺你嘅成長經歷，會唔會操行攞 d 你會留班先？ 咁其實。我以前就覺得留班係俾一個機會一啲學生去再去讀一次嗰、那個 追翻個成績， 追翻個成績咯。 係同埋喺我嘅年代就我即係譬如我讀嗰啲學校，多數都係升班嘅，即係佢係唔會等你留班嘅，就算你唔 即係唔會特登留難你噶嘛。 唔係啊，反而有係一個問題喺、我好多喺我嘅年代，我唔係好肯定而家係咪好多學校就係、是、其實嗰、那個學生未得嘅。 啊、我明白你咩意思，我明白你咩意思，我明白你咩意思。 升班咁样。 唔系，因为以前个制度咁样噶嘛。以前个制度嘅就系话，你去呢个中三同埋中五嘅话，你有两次啦。中三你可能你升唔到中四，中五读唔到回考嘅，你中三俾人踢出校噶嘛。咁佢梗系嗱嗱，我见到啲科目呢啲咁麻烦嘅人，你又唔读书， 係咪又懶， 嗯， 跟住之後後屘又唔叻， 嗯， 反而有問題，平時又串串講，個人又契弟， 係 啱唔啱？咁我仲留你班教你都教唔到噶嘛，咁啊中三踢走你咪最好咯。 係啊，即係意思係，譬如應該咁講啦，譬如你中二其實未你個成績未夠嘅， 係 得嘅。未係上到軌道嘅，未追到上嘅，咁但係咧，佢都照踢你上中三，咁你中三有人醒緊噶，因為你中二都搞唔掂啦嘛， 咁咪踢咗佢， 跟住你去到中三之後，跟住你死，因為你根本未 ready， 咁你實死啦，咁所以你中三之後就踢走你啦，咁樣。 嚇，啊！咁我哋以前個制度係講緊咧，就係因為你係中三、中五，你係可以喺嗰，那個 你用嚟西走， 用嚟西走一啲。 但係頭先想講嘅就係話，佢最主要都係以成績。 唔係，但係而家呢個制度唔會嘛？而家我哋而家個制度嘅就係因為得六年嘅話，其實係好難會有所謂係要即係，就是，透過嗰個篩選，然之後後屘留翻啲學生喺呢間學校，嗯，然之後去俾一啲可能譬如下一級少少學校，等，嗯，佢追翻上進度。嗯，我哋冇呢個講法噶嘛。嗯，喂，咁所以其實你有呢一個淨係睇嗰個攞粗行攞多，嗯，跟住要留班呢一個嘅做法，其實我都覺得唔理解喎。 即係所以咁嚴咧，要去到一個地步，其實 唔係啊！喂，我你話我，嗯，我以前操行 OK 好嘅，但係問題嘅就係話 你梗 係 啦 嚇， 你一定係，你一定操行好好，我覺得 我唔係喎，我試過曾經操行攞個 dog 以下啦，係 啦， 係啊， 咁使唔使留翻咧？ 協助人哋出貓嗰單嘢咯，跟住之後後屘俾人記大過嘛， 使唔使留翻咧？但 係唔使，我成績好係吹啊！ 哦， 即系我咁啊嘛，咁但系唔会噶嘛，即系你本来嘅就系点会有呢啲咁嘅制度咧？咁好啦，我哋即系响嗰个嘅 post 喺呢件事上面咧，再更加多嘅网友佢哋去挖出嚟嗰啲嘅对比咯 ，OK， 有啲嘅讲法啦。咁我其中一个讲法咧就系话咧系因为咧而家揾出嚟呢一间嘅直资学校啦，再讲翻清楚个背景啦。呢个女仔而家咧去读紧嗰间学校咧。就係佢啱啱九月先係轉校嗰間學校，係 啦。 咁而咧睇翻新聞嘅報道咧，喺九月轉校呢一間學校咧，嗰啲嘅老師就話冇明顯覺得佢其實有啲咩嘅即係唔妥當嘅地方。 嗯，就依個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黃大仙嘅， 係啦，依個而家讀緊嗰間學校， 係啦，即係而家咧就喺呢一個黃大仙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就讀緊書，咁就話即係其實喂唔係喎，咁嗰啲嘅老師啊同學都覺得其實佢表現不足，同學相處都冇問題咁樣。咁但係而家開始會揾得更加多嘅就係，其實原來講緊嘅就係因為佢九月去轉咗間新學校，咁，有可能當然係有唔適應啦，或者係仲係有唔開心啦，但係再睇翻之前嗰間，如果真係好似 九龍塘嗰間咁嘅所謂直資學校， 係啦，即係如果真係好似係呢一位嘅即係嗰個網，即係嗰個成績單啦，同埋嗰個 post 嗰啲嘅講法啦，係真係咁講的話咧，喂，第一樣嘢大家搞清楚，佢係咩咧？佢唔係話一直係粗行啲喎，你明唔明啊？ 嗯嗯。佢系下学期嘅，下学期先。 你睇翻佢嗰张成绩表，佢系一直都系上学期去攞紧 B 加噶嘛？ 系啊，上学期就 B 加。 上学期攞个 B 加。 系啦，跟住就 D。 系啊，系啊。 就因为头先嗰个事件，而嗰位少女嘅描述嘅话。 系啊，咁所以你讲紧话粗行啲啊，有几严重啊，诸如此类性啊咁。喂，你都可以讲一样嘢。喂，而家系突然间咁样，咁会唔会其实佢系有？一啲可能其他嘅因素，或者同屋企關係啊，或者其實有一啲嘅嘢困擾佢，咁所以係突然間操行上面係即係個表現唔好咧，咁呢個你係好合理嘅理解啫。咁但係去到操行啲嘅要留班呢樣嘢，我覺得呢一樣呢個制度本來就已經有啲問題啦。咁但係好啦，喺嗰個 post 裡面有講到一樣嘢咧，就係因為有透露到啦啲網就係話，喂呢一間學校咧，即係之前嗰間學校啊。 嗯， 是一间直资学校嚟嘅，嗯。喂，咁如果真系系的话咧，咁，嗯，我又会明白咯喎，开始。 系点咧？ 即系点解佢会有呢个操行差要留班嘅制度？ 唔系因为直资学校嗰个问题系咩咧？直资学校大家明白噶，就直资学校成个制度就系政府搞出嚟嘅畸胎嚟嘅，就 系 喺2000年之后咧，就系罗范招芬同埋董建华呢啲咁样嘅，即系呢啲咁样嘅李国章啦、罗范招芬啦，同埋董建华呢啲咁样嘅教育沙皇啦。同埋係令到成個香港教育制度敗壞呢啲呢一紮嘅咁嘅元兇咧，我會覺得一樣嘢就係話係搞到咧香港整個教育制度咧係古靈精怪，去到一個啲咩地步？直資學校最大問題係直資學校咧本身咧，佢係要透過收學生嚟繼續維持個營運嘅。 係 OK 咩繼續維持營運咧？就係佢都會係受到教育局嘅資助。 但佢個資助就唔同官校嘅資助，官校就係直接就係一個所謂公立學校嘅資助啦。直資學校佢係唔單止收學費，個學費仲可以咧係隨時係調高調低嘅，因為咧嗰個講法就係話。當年咧喺2000年頭嘅時候咧，就呢一個教處咧，佢就鼓勵學校傳統嘅名校同埋官校就變成直資學校。咁佢換嚟咩？就係、你有更加多嘅彈性，請更加好嘅學生，更加好嘅老師。譬如嘅就係話你唔再需要受到呢一個官校嗰個嘅薪酬嘅評級啦，咁去跳 point 啦。OK， 以前用跳 point 啫嘛，你可以嘅就係話出高價去請翻好嘅教師，但係同一時間你就可以收更加貴嘅學費。譬如舉例嘅就譬如聖保羅男女啊，聖保羅係啦，聖保羅男女啦，聖保石啦 ，OK， 佢哋嗰扎唔係聖保石唔係聖保羅男女，咁譬如佢哋嗰扎嗰啲學校轉曬直資學校嘅時候咧，嗰、個學費係收咗貴咗成兩三倍，而家去到其實兩皮幾三皮，咁好啦。 有錢人讀嘅學校啦，變咗 係變咗有錢人讀嘅學校啦。之餘嘅話，咁但係另一樣嘢嘛，佢嗰個制度嘅就係話佢係要透過咩咧？佢係要透過收到一個嘅學生，就會喺呢一個嘅教育局就收到一個學生人頭嘅津貼， 跟住再收學費。 係啦，咁就同官校唔同咯，官校就全部都係呢、這個教育處嘅津貼，所以佢要受到教育處嘅規管。直資學校咧，佢咧係有彈性，無論喺嗰個生源啦、課程嘅設計啦 ，OK， 讀啲咩科啊，點樣選科啊、選材啊，點樣係安排嗰個課堂嗰啲嘅時數啊。翻學，譬如嗰堂係要有九個字嘅，定還是係一個鐘頭一節嘅，咁呢個係有個彈性啦 ，OK。但係另一方面嘅就係一佢係要收錢 ，OK， 佢要收錢。咁即係話佢收得多越多嘅學生，佢越保障到個生源的話，佢就可以係喺個營運上面營運得越更加好。咁好啦，你諗到一個情況啦，而一個情況嘅就係、其實轉直資學校咧已經係越嚟越多直資學校啦。咁喺我哋以往嘅理解啊，即係開頭啊有直資制度嘅時候，啲傳統名校轉直資啊嘛。咁但係依家唔單止係咁樣噶嘛 ，OK？ 依家其實係好多學校都轉曬直資學校啊嘛。譬如舉例啊，我唔係特登啊，我唔係特登講。譬如舉例，以往喺我個世界嗰個年代理解，譬如地利亞修女，陳雪嗱，你笑啦 ，OK？ 嗱，你講啦，我俾你講。 冇，咁我以前喺旺角讀書嘅陳雪渠都好有名嘅。 點有名法咧？ 咁有名啦，有名係一間學校嚟，一間 即係出名差， 有少少危險嘅學校嚟。 即係 band， 你以前讀係 band 幾啊？ 我以前嗰間 band 5 嘅。唔係，即係我講你啱 講嘅。陳雪渠都係 band 5，係咪 band 5 band 5 band 5嘅 係。咁啊，唔好笑啦，唔好笑呢個就。总之就有啲可能， 即系陈树佢都转直资啊， 系啊，而家系 系啊，即系我，所以我咪话指出一样嘢咯。以前我哋对于嗰个嘅直资学校嘅理解就系、直资学校，你梗系以为名校嘛， 因为拔萃嗰啲先。 譬如男女拔啊，譬如港大同学会啊，又或者 就系圣坡， 唔系话圣保罗男女咯，圣保罗男女嘅附属小学啊，拉沙冇轉直資嘅，我記得好似拉沙未轉直資。譬如嘅就係協恩啊，啲就係傳統名校啊嘛。咁我哋以往對於傳統名校或者對於直資制度嘅討論係停留緊嘅，就係話直資制度係將以往嘅官校制度去變成一啲嘅貴族學校，或者將佢變成一啲嘅係有錢人先讀到嘅學校。即係講緊官校咧嘅制度咧，而你諗住係窮得人家出身，然之後透過讀呢個官校，跟住就可以讀到好嘅大學，咁可以向上流動咁樣。咁呢啲嘅講法呢係早期對於直資制度嘅評價嚟嘅 ,ok? 但係近年對於直資制度嘅評價，直資制度嗰個問題呢，其實係要開個新嘅 topic。因為喺直資制度學校裏面，直資學校呢已經唔係單純係講緊傳統嘅名校，係有一啲其實係面臨一啲譬如殺校或者出名 band 5嘅學校轉咗直資嘛。你明唔明個情況係點呀？ 即係其實佢轉直資呢有冇一個特定嘅標準？ 因為本來呢啲學校， 其實間學校佢如果佢個標準係乜嘢？即係轉直資，因為佢收身夠，佢想就可以轉嘅。 佢嗱咁講，因為呢啲學校本來係私立學校嚟，或者係私校嚟嘅，又或者係本來係要面對殺校嘅學校嚟嘅。譬如阿湯姆講個陳樹渠 ，OK， 即係呢啲學校咧，唔係呢啲，即係呢一類型嘅學校咧，係 band 5嘅，或者係以往喺嗰個制度裏面係面對殺校嘅。咁再加上有啲私立學校咧，其實係本來營運唔到嘅。咁但係佢要係即係繼續喺個市場裏面生存喎。咁佢就同教處去講啦，嗱，既然係咁，而家你有禁殺校啊嘛，你又唔殺得啊嘛 ，OK？ 咁你 band 5低嗰扎啊嘛，低咗一扎，你又唔殺得，咁但係我哋啲炸校友留一個用途喎、嗯，我係專係幫你哋去理解，幫係專接收一啲所謂而家 band 3嘅學生嘅、嗯，你又要買我帳，你又唔殺得我嘅話，但我營運有困難，咁點咧？好啦，咁不如咁啦，你批准我變成直資學校， 嗯， 咁即係話本來我哋認識嗰個直資學校嘅問題咧。我哋單純以為係嗰一扎嘅就係將官校變成貴族學校嘅問題咧，依家唔係，依家咧直資學校有啲係炒底式嘅。係咩叫炒底式呢？就係本來其實係要被殺，又或者係營運唔到嘅私立學校，佢、 嗯、 要轉做直資嘅時候，咁樣直資學校嘅制度裡面就出現一個好大嘅問題啦。以往直資學校嘅制度咧係彈性啊嘛，講。 嗯 即係譬如你無論收生啊，無論嗰個嘅課程編排啊，頭先講過啦，係可以係有彈性處理。因為點解啊？因為係佢本身嗰間學校好啊，佢話透過呢個方法加強個市場機制，令到佢更加可以收得更加好嘅學生，咁教育質素提高咁，咁咧就係唔需要係有更加緊嘅監管，咁所以咧佢係會可以提供到更加好嘅教育質素嘅咁，咁、那個嗰、那個邏輯係咁啦。OK。係 啊， 係 啊。 咁但係問題嘅就係前提呢一班以往嘅直資係一啲好嘅官校，咁、 嗯、 所以監管上先唔需要咁大嘅監管嘅、 嗯。 但係依家睇到如果呢一單嘅即係呢一個嘅案件真係咁樣嘅情況的話，咁唔係喎，咁呢個係揭露咗我哋而家直資制度裡面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喺嗰個監管上面我哋冇睇到。原來係有一扎本來係炒底式嘅一啲私立或者係營運唔到，甚至可能要面對殺校嘅官校，佢係因為轉咗直資之後，佢係要督數，咩為之督數啊？因為你冇生源嘅話就要執噶啦嘛。 嗯。 佢點樣先係可以營運啊？點樣可以先可以得到教資會嘅資助？就係佢咪係透過不斷收生咯。 咁如果收唔到生咧？ 收唔到生咁點咧？ 逼啲學生讀多年 咧，收唔到生，逼啲學生讀多年。 即係用呢啲用粗痕降低你粗痕嘅。 即係佢有好多方法啦， 方法 種種嘅方法啦。譬如嘅就係收唔到生，咪讀一年咯。 嗯、 OK， 收唔到生咪俾啲 即係留住啲 留住啲學生喺度讀啦。OK， 留住啲學生去讀啦。 咁點樣留咧？就唔係用呢個你感情方面去留佢，而係用呢個制度底下強迫佢， 同埋 一定要留班。 同埋點解要咁嚴咧？ 嗯， 點解要咁嚴咧？咁嚴格嘅講法就係話，因為喂，可能我本身收返嚟，即係本身我相對嚟講個社區上效益未必咁好嘅、 嗯， 但我叫直資。咁、 嗯、 可能有啲嘅譬如屋企啊，家長啊唔想煩，就將個仔咧掟咗喺嗰啲直資嗰度讀就算數啦咁。咁好啦、啊，咁呢一個情況就係話，咁可能去咗個直資度，咁啊唔使煩啦，又唔使去揾其他學校啦。咁但係本身嗰間直資學校。可能又面對住校譽嘅問題噶嘛，即係佢可能收生其實都有少少困難嘅咁佢唯一一個方法係點啊？咪係咁勁谷咯。咁點樣勁？點樣去谷佢啊？咪喺嗰個操行上面用一啲好嚴刑、好嚴苛嘅制度去管理啲學生咯。即係呢個講法嘅就係話，當直資學校佢係要炒底的話，佢第一樣嘢面對就係要管理學生質素。即係對佢嚟講，佢唔係提高學生質素，佢係要管理學生質素。咁點樣管理個質素？咪用一啲軍訓式啊，或者用呢啲嘅嚴刑啊，去對待學生。喂，咁所以如果呢一個嘅例咧，即係呢一個嘅情況呢、這個事件，我相信係未完嘅，因為嗱，如果單純去睇呢件事嘅，你話睇翻而家學校，而家個學校話覺得佢冇問題，咁但係點解會咁咧？點解會係選擇咗呢一個嘅自殺呢 ？OK， 嗰個嘅女仔 係咪有直接關係都唔敢講啦？ 係咪係？ 但就因為呢件事啊，泰博你就即係譬如你就注意到呢一點，就係話關於啲直資學校嘅嗰種咁嘅制度。因為如果純粹以嗰個 post 去睇翻你去描述嗰個狀況，你一個咁小嘅所謂失誤或者錯誤， 嗯、 就要搞到你操行。就唔合格，而操行唔合格咧，係會令到你咧必然咧就係、是、會留班嘅啦。咁即係呢種咁其實我自己初頭聽落去就好奇怪，唔知乜嘢邏輯嚟嘅。咁原來背後咧可能有呢種咁嘅所謂就直資制度底下咧，就令到啲學校咧就會驅使到佢哋咁樣做。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其實咧，我意思就係話咧，即係你睇到呢啲嘅情況，你大家可以係睇完當嗰個新聞啊，好可惜啊，好惋惜嘅算數咯。但係其實你如果譬如真係好似尋晚高登開始推咗呢個 post 出嚟嘅時候嘅話，咁我會覺得，喂，你唔好下下第一下跳到係話個人問題啊！呢一件事係話俾你聽嘅就係、是。 原來真係好有可能係我哋冇懷疑到，原來直資制度底下其實係有一班炒底式嘅直資學校係需要喺個監管上面大家注意㗎嘛，大佬。 即係對啲學生好唔公平嘅，好多時如果睇呢啲咁嘅做法嘅話， 即係你冇理由成日係喺度利用啲學生去維持你學校嗰個經營㗎嘛。 即係好似 TSA 咁樣。係㗎，係㗎。咁 你操撚到啲僆仔咁，係好撚唔公平㗎嘛？係為咗令到佢哋間學校拆校啫嘛。即係我哋由頭到尾講個最大嘅問題喺呢度啊嘛。 嗯，係哦，咁 TSA 呢個更加重要啦，因為呢一個係有延伸到一個討論嘅嘛，就係其實香港咧，你大家有留意咧，最近咧係好多，即係唔係好多，有個趨勢咧，其實嗰個青少年自殺嘅問題年輕化啊嘛。 嗯嗯嗯， 係啊，即係當你係要面對呢樣嘢嘅時候，其實你一個負責任嘅政府咧，你係需要正視呢個制度嘅問題嘅。咁希望大家留意一下呢件事，因為我相信嘅就係高登啦，同埋大家嘅網友係會有更加多嘅料開始爆出嚟啦。咁我哋第三節時間咧，你約咗一位嘉賓咧，唔係一位嘉賓添，一位嘅學者去做個訪問嘅一位工程師。咁我哋第三節又係會做一個關於同你同我都有關嘅，就係呢一個嗰、那個叫咩名啊 ？Hoverboard， 即係咩啊？ 即係平衡車， 係係係電動平衡車啊！即係電動平衡車嘅訪問，咁就問一問專業人士佢對於呢一個爆炸電動平衡車有啲咩嘅睇法同埋建議咧嘅分析啦。咁我哋第三節翻嚟再見。